音乐 有悲切之声在耳边，勉强睁眼仔细看呀，原来是林妹妹坐在床前呐、她是无语泪潸潸呐、 凡心 一片至诚，你敢担我 天天这般美美烦恼心安然。林黛玉越思越想方寸乱，情浓于衷一缠绵。想起那红叶有可提示句，我何不倦怕就怕上笔走清灵写诗篇，写得是燥热似火团，菱花镜前照一照了，两腮通红似土胆。林黛玉忙将绢帕收拾起，从上牙床入梦难。听桥楼鼓打三更人声起，望窗外烛影儿横斜，月挂中天。这一回赠他题诗明心志，谁料到暮时前蒙更难圆。到后来黛玉焚稿，心寒意冷，当悠悠芳魂一缕起尘缓， 这一段叫做赠帕题诗，来自白派京韵大鼓传人赵学义的演唱，您听明白了吧？这讲述的可是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故事。赵学义的演唱充分展现了白派的委婉精致、朴实清雅的风格，更凸显出了女性的心怀，注重抒情的表叙。她的内在情感文化气质，细腻传神的表情，简约准确的动作，是词曲唱达到了有机的统一，听起来是亲切柔美，摇曳多姿。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。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弯，一笑嫣然，一笑哭笑，不得笑里藏刀，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大笑风流，谈笑自若，捧腹大笑，啼笑皆非，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